And what a time it was, it was. A time of innocence, a time of confidences. Long ago it must be, I have a photograph. Preserve your memories, they're all that's left yo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期待已久，我个人期待已久，我觉得听众也期待很久，就是丁云海。Hello， 你好。 哎，光夏好，大家好。 云海是一个视觉艺术工作者，然后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家，然后也做一些剧场的设计的工作，然后但是有趣的是，他每次放的音乐总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个天生的 DJ 啊，因为每次的选曲都引起很大的回响。我们非常期待今天你为我们介绍的音乐。刚才听到第一首歌是 Simon and Garfunkel。 Garfunkel， 对，我这个他。我选这个音乐，我想就是想讲一下哈，有时候我现在最近发现，常常会听到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然后就有很熟悉的感觉，可是就觉得应该没有听过，可是就非常熟悉，然后就会在心里面就你晓得吗？常常有个声音在里面就一直在里面，好像叫你，告诉你，就说你要认识我那种感觉。 嗯， 我受不了了。我现在开始就说，只要有这种感觉，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是什么歌。 嗯， 那像这一首，或者还有今天也会放有几首也是类似的感觉的歌。 嗯， 就说你好像很熟悉，可是也不记得听过，也不记得它是哪里来的音乐。那这个很好，就刚好就。是在一个电影里面，好像前阵有一个电影里面就突然有这个音乐出来，我觉得这个一定听过，可是后来才发现是 Simon Garfunkel 的，而且是1968年，我想说68年我应该还不会听这种音乐。 但是这样的旋律，特别是60-70年代的音乐，你会发现，就算你不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但是这些旋律都会后来反复的出现在生活中，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广告当中。 特别是这样子，还有我觉得发现一件，就是你可能真的有时候听到了，耳朵听到，可是你心里面没记得，就跑到不晓得哪个地方去，还在那个里面，只是忘掉了。那最近比较容易被抓出来，所以挺有意思的， 那么下面这首呢？你说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放过他的作品， 有放过。他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钢琴家，叫 Jean Michel Blay。那上次有放过他的两首钢琴作品，都是他自己做的。那上次介绍比较特别，是他都是现场，他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的一个直立钢琴，这个窗口旁边，他就自己弹他的作品，然后你音乐背后会听到窗外的声音，有小朋友叫的声音啊，什么很有意思。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从小是有学了音乐，可是他上音乐学校以后就觉得压力很大，或者说他觉得就是说局限很多，他就跑掉了。他跑到南美洲，那时候他年纪也不大，跑到南美洲去当志工，去孤儿院当志工 啊， 很特别的一个人。 嗯， 然后来完以后，他还是回到加拿大，他就觉得他要学，他就专攻的是特殊教育。所以他之后就针对这一方面来做，针对一些特殊教育来做。可是做多少年下以后，他的音乐 音乐的那个喜好还是在， 嗯， 所以前几年他就开始做自己的创作，像我上次放的那两首， 嗯， 那完了过了两年以后，结果他现在又出了一张专辑，然后一看那个专辑名称很特别，叫 Eviction。Eviction 就是说，一般来讲你要住的地方要被赶走了，人家给你一个这个通知，等于说迁出通知一样。因为他住了八年那个公寓，他们那个社区要重新变高级住宅了什么，所以他们通通要拆掉被赶走。 嗯， 所以他就在一直创作音乐的地方，他在录音的房间就要消失了。所以他新的这个专辑的封面就是同一个钢琴，之前那个专辑同一个钢琴就被黑布包起来，完全绑起来 了，打包了， 对，打包了。可是他还是一样，就是他做的音乐还是一样，像这首歌他就你可以听到，如果你环境允许，可以大声一点，还是有很多环境的声音，有车子经过啊，小孩的声音。那他还有一次他就说，录音为什么那个声音要这么的 干净 、好像那个他说有时候该有的声音就有啊，有人走过就让他来啊，车子过去就让他声音就进来啊。所以他说他常常他的音乐有时候会停断一下下，他说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外面可能有什么事情，我去望一下，我就停下，过了以后我再继续弹。 嗯 嗯，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对音乐的态度或者人生的态度都很特别，我很喜欢。 嗯，我们就来听看他这首 叫 Igloo 的话，就是北极的那个冰屋，圆的那个冰屋。 嗯，来听听看。虽然仔细听会听到云海说的，在除了钢琴之外，还有对啊，小孩在聊天啊，或者是 鸟叫声啊， 窗外车子经过啊，等等的。 对对， 嗯。 然后我刚刚跟光孝提，就是他就是用一个光孝有时候出国会带的那个 随身录音机， 那个 Zoom 的录音机， 对，一碟录音机， 这样就可以录他的专辑。 嗯，对，因为那台真的还蛮不错的，推荐。然后这种结合环境的声音跟，我觉得不只是环境声，他也很重视那个当下，就是机遇的一种偶然与巧合的组合。嗯， 对，就完全完全自然，顺其自然，没有特别强求什么。 嗯嗯，我知道像拍电影的话，侯导的聂隐娘，据说他里面也有许多幕就是这样子，就是得要在一个山头等一片云飘过来，但是那个是等着大自然出现浮现给你启示。但是他这个作曲的，刚刚这个作曲家他并不是这样，他好像弹了，然后其他的声音要加进来，是别人加进来。 对，我稍微了解一下拍电影的过程，因为有参与嘛。 嗯， 我想他这个应该是跟侯导的应该是另外一个极端，一个是一定要等到他觉得是最完美的， 嗯， 属于那个影像该有的，他想讲他想表达的那个意境。 嗯嗯， 那这个的话完全是自然，完全没有你来什么就是什么。 嗯嗯嗯，了解。所以是不一样的创作方式，但是对于非自己能掌握的这个世界，都我觉得怀着一份敬意跟亲切。 嗯， 下面一首是谁呢？ 下面一首就是我常常放，就是也是光下介绍我的 Paulo Freso 嘛，小号，西班牙的小号家。 嗯， 那他跟我以前也放过的一个古巴钢琴家 Omar Sosa， 然后一个大提琴，一个巴西的大提琴家，然后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一开始用到了那个蒙古的那个喉音， 嗯， 呼麦， 嗯， 对，呼麦，然后他们做的一个有点 fusion 的音乐，那个声音在里面好特别，大家听听看。 嗯， 刚听到这首歌里面有好美的三重奏，然后云海说小号手是我介绍给他，我一时想说哎有吗？就原来你说他是跟 Urika 合作的小号 过的做合作过的一个专辑，那时候听到然后里面我刚才突然想到那个最后的大提琴声音是那个 Shark Morelambo， 是巴西的一个大提琴家，那他跟坂本龙一合作过两个专辑，就是波萨诺瓦的专辑，所以我这边要恭喜一下光孝哈， 对啦， 的小时候的梦想成真， 哭了，我有 对，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坂本龙一的这个， 我说不出话来，就是我有正式跟大家说嘛，就是坂本龙一会在5月31号来台湾。 哦，5月底。 就他的纪录片终章的映后座谈，然后有两场在同一天晚上。 哦。 然后在映后座谈，其实我的角色就是一个主持人，帮他负责 QA 啊，就是点一点，就说哪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但即使是这样子角色，我觉得是莫大荣幸。 对，你可以跟他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 对，因为 他是为了终章来的，他的纪录片 应该是说他会来台湾一趟，因为他第二天好像在有一个富邦讲堂活动，然后他主要是亡命之徒是扮演喜红那位作曲家的这位导演，他虽然是作曲家，但是他的指导了一部新片叫《亡命之徒》，可能在台湾也即将上映了，是七福木通跟风川 S 演的，在台湾拍的，然后坂本龙一有帮他们作曲，应该是这整个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坂本龙一也就有机会来台湾 了。算是他最新的作品了。 是，对对，所以对啊，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就是在多年之后， 听到都好兴奋，说啊、哦，我要去，我要去。 真的，他们好像是明天会开始贩售票券吧。然后对，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我真的是高中时候开始听他的东西。他在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影响真的默默影响很多人呢、欸 嗯。 就是对于我知道旁边作曲的朋友们，像上礼拜来的李星云，他也是非常喜欢坂本龙一。所以。 对，像他上次的那个蛮有名的他的 playlist， 对，我发现好棒哦，很多音乐都是我喜欢的。 对，上次我们还针对坂本龙一为纽约那家餐厅做的 playlist， 请云海再来整理一遍，帮坂本龙一重新整理一遍，然后再来做了一集声音纺织机的节目。 对，我想今天的一些音乐也可以放到一个什么餐厅的 真的哦， 对，歌单里面 我们刚刚听了就是云海介绍这些曲子，上面就是好特别，你要放贝多芬呢。 对，结果是他的 悲创 、对，可是是一个变奏。那钢琴家是上原光美。那我看一下，除了他这个录音以外，我看一下他的一个现场表演，我觉得好过瘾哦，现场表演。 真的。 同一首歌，对。 过瘾指的是他的穿着吗？ 没有，他等于他的即兴更淋漓尽致 哦。 对， 上元光，来听一下，开始了。 听到的悲怆不再是悲怆，这个是云海带来，他介绍给我们这位钢琴家叫上原广美的。 对 ，Hiromi。 嗯嗯嗯。好，时间是下午3:10，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法治机，继续请丁云海为我介绍他我们选的啊、适合春日午后的音乐。回到约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视觉艺术工作者丁云海。云海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家、舞台工作者、舞台设计，还有就你也参与过电影拍摄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像视觉跟听觉这两件事情，其实多数时我觉得它不会分得太开耶，对不对？ 其实不会，其实不会。你讲这个，其实我插一下。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都是在用这些串流的软体嘛。那我前阵看在挑歌的时候，突然点那个歌，发现一点进去它是有影像的。像之后有一首歌，我就是一开始有点被惊艳到，就它只是给你这首歌给你个10秒的影像，它就一直重复。可是光是这10秒就让你觉得对这首音乐有更深的一种感觉，一种印象。 很好奇，那个影像是抽象的，还是那个跟这个音乐相关的，还是随机的？ 我觉得它是跟音乐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情绪有关，或者是它的这个创作者 提供的 比如说有一首是一个。我之前喜欢的一个北欧的一个钢琴家，他就是用一个段黑白的，他留个大胡子在那边弹钢琴，一个很 close up 的一个镜头，而且他弹几个音阶，然后就是这样子， 动态的， 动态就是一个小的 video， 很短的 video， 他就整首歌他就在重复这个， 所以现在这种6秒、12秒、18秒的影像，其实是可能会是未来搭配音乐很重要的一个素材。 其实就我觉得很、就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互相都有加分。 因为 MTV 刚发明的时候，有些文化评论者会认为，影像的出现其实局限人们对音乐的想象。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用一个 MV 搭配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音乐的改变跟影像技术的成熟跟发达跟取得，好像这两件事情距离越来不遥远。像我们知道一些新生代音乐创作者，他们同时也都是很好的，比如设计家、设计者，或者 graphic 或是 designer， 或者是 摄影师， 没错，或者是反过来，就是一些有些设计师转到 做音 乐，对， 这个界限真的就是在新生代创作者里面，真的是越来越靠近了。 特别是网络时代以后，像有这些社群媒体 YouTube， 那我想更是容易介入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因为我前两个礼拜我才在放一些日本的音乐，然后他们也是很喜欢结合一些环境的声响，然后你去查他的背景，真的他们很多人都自己设计唱片封面，或者是他本来是一个环境一个建筑师，可是他来做音乐，他做的就是关于比如发现东京这首曲子，他就可以用这个视觉的东西来延伸到他的音乐创作，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困难。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如果能两个有某方面可以结合，真的是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不是做不是 music video， 不是这么的怎么讲，白的实际的，而是某种形式的结合，我觉得会非常有意思啊。 像今天其实你在 playlist 里面放到我们知道一个台湾新生代音乐人知更 对， 他的唱片封面也是他自己画的，所以哇， 然后你讲到music video， 那等一下我会放那个最有名的一个 MV 之一的，当初对他就是靠 MV 这首歌红起来的。 好啊，每次跟云海聊天都很有收获。我们来听你放的，接下来放了好好听的。 再放一首，对，我听到这首，它是一个Tango 的一个很经典的一首歌，它是1935年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那这个版本我选到是一个吉他，它的名字叫 El Día que me quieras， 就是说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哇， 对，这是一个吉他的版本。 来听这首 Tango 名曲。 声音访问这些听众不会觉得陌生，因为以前还蛮常放是一个男高音唱的阿根廷男高音唱的版本。 对，这首歌对探戈音乐来讲太经典了。 嗯， 那他各式各样的版本，各式各样领域的人都有翻唱这首歌。 嗯， 那其实我选也是当初对这个旋律很熟悉。 嗯， 我就不记得哪里听到。就很喜欢，就还发现原来很久很久以前那个 Julio Iglesias 的专辑里面有过这首歌。 是啊，真的、啊、 对， 原来胡先生是这 样。可是觉得怎么感觉像两首歌一样，因为这个吉他我觉得真的是好优美。那我才知道这首歌的作家 Carlos Gardel 他是这么的重要。 对，就是我们之前常放那个电影《女人香》的插曲，就是 Umbena Cabeza 那首曲子也是 Carlos Gardel 的作品。 嗯 嗯嗯，你说他原来是法国人？ 他母亲是法国人，对，因为他父不详，所以就带他到阿根廷，所以在阿根廷长大以后，他就自己就太有音乐才华了，我觉得这个太厉害。 下面一首呢？ 下面一首这次是音乐很多元化，全世界啪啪照这样子。 嗯， 下一首是一首日文的童谣，我想台湾可能很多人熟，对。可是我当初也是听了这个旋律，觉得在哪里听过，可是又不熟，又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这首《红蜻蜓》。 这首是我们都说是日本童谣，叫《红蜻蜓》。 然后对，后来才发现原来它里面的主要的旋律跟舒曼的有一个作品就相似度非常高。 真的吗？我必须承认我都没有发现，好像可以比对一下。 对对，可以找来听听，发现就一开始的几个旋律就几乎一样。 因为那天有听一个朋友讲，他就说好像他们有这个好像是 Apple 的一个新广告有用一首歌，然后那这首歌呢是有版权的，好像版权在 Sony 之类的，然后可是呢有一个英国人听到了这首歌，就是这是我们的英国的民谣啊，而且那个英国民谣出现时间比这首所谓有录音版本的歌早了 好多年， 几十年了。 对，这种民谣这种东西真的就是你就说它的版权啊或什么究竟要有所归属吗？还是说其实是属于大家的？ 这个应该都已经都定出来了吗？ 五十年 什么几十年几十年的，我想对，我想苹果应该律师都已经计算过， 不劳我们费心了。好，下面一首 是，下次我选了一个印度音乐。我要选印度音乐是因为我要真的要讲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印度音乐有一个很奇怪的连结。我只要听到印度音乐，像我这个是一个 tabla 的一个大师的一首80年代他做的一个，也是一个跟不同结合的作品，可是我听到像 tabla 或西塔琴以后，我全身就会觉得细胞都要动起来，就身体就会好像要跟着跳， 你的震动。 对，我就跟他们的频率不晓得是什么关系，因为我在美国念摄影的时候，那有一个朋友就借给我一个卡带，里面就是印度的传统音乐。那听了以后，后来我每次听到最后就忍不住的，真的就要跟着跳。那我后来就用这个我自己跳舞拍了一套摄影的作品。 自拍， 对，就在学校的那个叫什么摄影棚。 哇！ 然后我好像讲过这故事吗？ 你没有讲过。 就是冬天的时候，我有拍这套作品，我就因为觉得要裸体拍，就一个人在半夜在学校的摄影棚就门锁了，然后很大的摄影棚，然后冷的要死，然后就放起音乐来，就自己就跳出来以后，因为我是长时间曝光拍黑白的，那出来以后人的那个体型就会，你感觉部分实的部分是虚的，那部分有些像烟在晃样，因为长时间曝光嘛，对，拍完就很满意，然后我又在黑白的相纸上，我可以在上面用画样把画出一些某些空间出来，可是很满意的时候就开始得了那个重感冒，因为太冷了。所以那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 等一下，你刚刚那个还没讲完，我还在期待后面。 没有，就从此就狂磕嘛。可是也没办法，还是乖乖的，就是在每天半夜在暗房就冲洗照片，试着又拿毛笔沾了一些什么药水在那个洗出来的相纸上面去实验画一些线条想出来，然后到最后就是磕得很凶的去最后跟老师做报告。 好棒哦！这个就是行为艺术，就是你的这个身体也是创作一部分， 创作部分，对，咳嗽也是创作一部分。 好，我就来听看云海的《爱的印度音乐》。这个作曲家叫做 Zakir Hussain， 嗯， 对，他也跟一个很有名的吉他手 McLaughlin 合作，对，我很喜欢他的那个吉他的部分，好像有点代替西塔琴的感觉， 就来欣赏。 吉他弹到我都没有办法 fade out， 好厉害哦！ Grandma Clarkin， 我觉得他好有意思，他跟各式各样不同形式的音乐都有合。 你说是 John McLaughlin？ McLaughlin 啊，原是这样念的，我以前都念什么都乱念，好厉害！他我记得他有跟管弦乐团合作， 还有很多，他有 Flamingo， 对 Flamingo 的他有合作，像那个。 什么 Paco Paco de Lucia， 对 对对， 这次他跟西塔琴合作，他就变成 跟 Tabla 鼓，他主要是跟 Tabla 鼓，对， 所以里面没有西塔琴，完全是他 是他 演西塔琴。 对，那对，刚好有我有个朋友也是弹 Tabla 的，叫 Waka，那他19号好像下个礼拜天嘛，在台湾戏曲中心是吧？是这个地方哈。对，下午有一个 士林那边吗？ 对对对，有一个北印度音乐的表演，然后也有好像有纪录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会很有意思。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喜欢印度音乐好像不少哎，就是印度音乐它影响，然后从影响西方开始，像什么 Beatles 啊这些，然后。印度音乐它的这种非西方的音乐结构 跟这个音程的关系其实是给很多人启发的。 然后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有很多不同的节奏，那个 raga 太复杂，从一首歌就要30分钟。 嗯， 好，我就觉得哦，这是完全另外一个音乐的一个理解的方式， 印度音乐哲学。 嗯， 好啊，我们哎要休息一下了，时间是下午3:55。然后嗯，在这个音乐之中呢，等一下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来听丁元海介绍的音乐，继续来一面听一面聊天。 接下来音乐又会很不一样了。 好，期待期待。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天气还是很舒服，我们很高兴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丁元海。元海是我觉得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也常常就各种事情聊天，天南地北。当然他是一个视觉艺术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好讲到视觉跟听觉或是这种都是就是哦，可能会越来越靠近了，有好多值得往下探索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听了很多精彩的选曲，各种不同的，然后变奏的那个悲怆，或者是刚刚最后听到是印度音乐， 对对。 下面这个哇，好听的！我看着这个曲单，我叹为观止，就是这首歌竟然可以这样唱。 插电的音乐会，他们自己的一个版本。那我是怎么发现这首歌的？是在那个电影《死侍》里面。 你看看，你都看好莱坞嘛？ 然后里面有一段就一 发现不着 就是很重要的一段戏。就用他这个版本， 嗯， 我想说，哦，太好了，我们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 version 来， 嗯 嗯，然后所以这个挪威的， 三人组合 乐团 啊哈， 过了， 在我心中跟坂本龙一位置一样， 三十几年， 嗯， 以后他们又重新来诠释这首这么经典的歌，他们的才发现，他们那时候歌这首歌真的那个时候很辛苦的在推， 哦， 可是真的就是靠他们这首 music video 以后，真的才让大家都看到这首歌。 嗯，因为如果大家现在听这首歌，不知道他的 video 是什么样的，可以上网去找。就是我猜那个点击率应该破亿了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好惊讶，因为他是用像四格漫画的画法，是好像跟漫画书 用铅笔画， 对，可是又跟真实世界是可以互相连在一起的。 对， 嗯， 一个我觉得是 MTV 里面最早最经典的， 到底谁画的？ MTV 之一，对。 而且听了这个版本才发现，原来这个主唱是不是叫 Morton 啊？原来他是实力派的，以前都以为他在 MV 里面就是个大帅哥，然后好像就是帅而已，不知道他的音乐实力。 就是那种像是那种电子乐，然后帅哥这样子。 其实你听他这个现场演唱才知道他这么厉害。 不过我相信人就是说随着年龄以后对音乐的诠释又更， 完全不一样。 对，有更成熟的方式。 想想他现在应该是50多岁了。 对。 听看他的声音，当年的啊哈这首 Take on Me。 Take on Me。 Talking away, oh, I don't know what I'm to say, I'll say it anyway. Today is another day to find you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r love, okay, and take on me. Take me on. I'll be gone in a day. To say I'm odds and ends, but that's me, I'm stumbling away, slowly learning that life is okay, and say after me, it's no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nd take on me. You say, is it life or just to play my worries away? You're all the things I've got to remember, you're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 anyway. Take on me. 他的 Take On Me 就是在 MGV 他的 Unplugged 版本， 好听哦， 快哭了。他的声音真的很棒哎， 对，而且 充满感情。 不过我们要说回来，刚才讲半天影像跟音乐的结合， 嗯， 这个时候你就纯粹欣赏他的声音哈， 嗯，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就跟他那个 MV 就完全就是。两回事哈， 是真的、嗯，就是他这首歌变成带着一种，好像真的就是历经年岁后，就是即将转瞬即逝的那种意味。但是在那个 MV 里面，完全不是这样子，就快快快快快来吧！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听音乐现在就是说不同版本的原因，就是有不同时候或者说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同一首歌、 嗯、 它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哇，刚听完啊哈，下面这首 很有意思，我等一下要请光下看一下哈，这个就是他会突然跑出一个好特别的影像，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她叫做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When the Party is Over。 嗯， 那她又是我觉得她现在是这种数位时代下的产物，就是说她11岁开始写歌， 嗯， 她15岁就出了她的一个单曲， 嗯嗯， 然后17岁要出他的专辑，然后就红得不得了，在 就是一个完全就是说跟我们不是很理解的一个的一个模式。那他真的是有才华，他完全是没有到学校上过学， 嗯， 就是在家里面的 homeschool， 在家里受教育， 嗯， 所以他自己写音乐。可是这一首呢是他哥哥做的， 嗯， 所以哦，一家都很有才华，哥哥帮他就是做的歌。那我觉得也是很好听。那他的影像就是差不多十秒，就是他染了一个非常蓝的头发。 哦，就是说你在 playlist 的上面， 对，就会出现的一个十秒的影像，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蓝色的蓝发，嗯，然后他头微微一抬，眼睛就留下黑色的 眼泪 的水， 嗯， 柱这样一直流下来，流下来。 嗯 嗯，所以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失恋崩溃的歌。 你说它叫 Billie Eilish， Eilish 对， 来听看，然后我帮大家看一下影片哦。哦，的确，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静止的画面，然后穿着全身白色的，不是。 Don't know I'm no good for you. I've learned to lose, you can't afford to. Tore my shirt to stop you bleeding, but nothing ever stops 先听完歌，我们再聊这首曲子。 这个年轻歌手叫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 When the Party is Over。 嗯， 真的在串流上，不过我觉得它有点随机，有些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影像，有时候看不到，就是啊，就只有可能短短五秒钟，就他抬头的一个仰头的一个姿势，然后可能在 repeat 这个影像， 对，在重复。 嗯，哇， 然后刚才有跟光夏稍微问，我想问一下光夏，就是说我挑了好多首歌，发现就是说其实等一下的那首歌或者接下来几首歌，就是说有很多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合音就是自己唱，或者说有团员唱，然后就一直叠他们说可能叠个 几百遍， 对， 然后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合音的音效这样子、 嗯 嗯，好像最近蛮多歌都这样子用。 对， 那我发现接下来放的是四十几年前的歌，也是这样子，他们可能是比较像皇后乐团是早期是这样子玩的， 对对对，就是让这个主唱的声音不断的重叠或者合音，都是他一个人的声音， 一个人的声音。 的确这样的演唱方式在现在，因为我就说比如多轨录音或者 loop， 甚至你现场演唱你可以有个 vocal 的效果器，你可以先录一轨，然后自己再往上加声音，然后再 一直加一直加， 嗯，再剪或是做不同效果改变。 Queen 当然是这样子，对啊，就是有想到， 然后就有一个比较可以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和声在后面， 对， 效果， 嗯嗯 嗯, 嗯，我刚想到很跳动，我想恩雅也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好像是这样，所以下面我们要听的是 就是 Queen 的 Love of My Life、嗯、我放这首歌是因为就是除了有刚才那个小孩讲的笑话以外，还有就是有一次跟光孝聊，就是说像光孝开演唱会、 嗯、 那唱到一首歌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大家在下面大合唱的时候，我问说这个表演者是什么心情， 嗯嗯， 你就说就会很高兴嘛， 对， 就大家都可以 很感动 很感动， 嗯， 那这个 Queen 皇后合唱团他们在南美洲巴西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十几万人在下面一起跟他 唱， 他唱了之后停下来，让十几万人来帮他伴唱。 嗯， 我、 嗯 哦、那个，我想那个感受一定是很澎湃。 嗯，我们就来听看 Queen 的《Love of My Life》。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to me. my life. 这是 Queen 的 Love of My Life， 然后这是于海说那个竖琴是他一轨轨叠上去。 对，反正他也不会弹，他就是硬一点一点这样叠上去。 哇， 不过他就钢琴，他的钢琴真的很厉害，就很有古典的底子。 下面一首歌呢， 下面这首歌也蛮好玩的，也是碰巧刚好跟刚才那首歌是同个年份的，1975年。 嗯， 那他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英国的团体叫 10cc， 那他们这首其实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叫做 I'm Not In Love。 这首歌蛮特别的，也是他也是用刚才讲的类似的方式，有很多的音轨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 这首歌也超熟的，就是你说的那种你听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曲名。 对，可是觉得好像旋律有点熟的那种。 对，来听一看。 I'm not in love, so don't forget it.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I'd like to see you, but then to me. So if I call you, don't make a fuss. Don'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he two of us. I'm not in love, no, no. Ooh, you wait a long time. 欢迎回到云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们请到的朋友是丁云海，是我好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很棒的摄影家，然后视觉艺术工作者。今天选了很多精彩的音乐，有些真的可以唤起人们的回忆的，像刚刚在广告之前，听到那首I'm not in love， 就是哦，这个旋律一听就很熟悉， 有熟悉感吗？ 有，然后就是，但是我有个疑惑，就是说这个歌是1975年， 是， 但里面用到一些乐器，像那个 vocal 的 chorus 的音色，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合成乐器的音色，但是合成乐在1975年似乎还没有发展的这么完全，五年会有这样的合成乐器的音色吗？就是这个问题。 好，就请问大家了，因为这个音乐的部分。 对对对，请问大家，1975年，请问有这个 vocal chorus 的音色吗？请回答。要不然我就要去问问坂本龙一了。我骄傲起来了。下面这个是。 下面这首是他的演唱跟作曲的叫 Yunsi 是那个冰岛的最有名的乐团，那个 Sigur Rós 里面的团员之一。那他从大概这十年来，他有时候自己出来做音乐。那我选的这首是那个电影，就是 We Bought the Zoo， 就是我们买了一个动物园。里面电影配乐的其中一首。那我后来才晓得，原来他也帮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啊， 那个卡通有三集嘛，他都有参与里面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有时候会从乐团里面出来，自己在做自己的创作。 对对对，像那个 Radiohead 里面那位也是，他做了好多很厉害的电影配乐，里面那位键盘手。 电影配乐， 对， 他做电影 配乐，像之前《霓裳魅影》，就是去年奥斯卡的那个，对，那配乐是他做的，完全是古典风格，也很厉害。 对，那个电影还很好看。对，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Yunsi》这首曲子。是算是电影的 配乐。 听到是我们买了动物园当中的这段配乐，然后是 Sigur Rós 的，听起来是主唱。 对，他的那个高音实在太厉害，而且他的那个他的声音辨识度真的很高。 然后他同样也是像声音堆叠的这个方式。 对， 那我想到最早他们的算是他们的前辈 Bjork 好像是很喜欢，有段时间很喜欢用这种声音堆叠方式创作。 然后所以我才为什么会因为我蛮小来光下节目放中文歌的， 对， 真的很小。可是上次光下介绍我听这个知根乐团， 刘廷佐， 对，刘廷佐我就很喜欢。然后尤其是下面这一首，这首歌我特别喜欢，我最近常常在听。那我发现他也是有用到他后面一些和声的部分，我想也是类似的方式。 对，他在家里面自己也是叠了好多层。但是你听他唱现场，他只有一个 vocal 时候，他其实声音好得不得了。 嗯， 这位小天才。好，我们来听他这首《风筝白云》。嗯，就是知更，值得关注的一个新人，他刚发了他的第一张作品。 然后我觉得蛮难得的，有台湾现在的年轻人的音乐，我觉得放在世界的这些各式各样的音乐里面，我觉得他的音乐还是一样的， 很前，走在很前面的。 对。 不要再称赞他了，我又忍不住要称赞下去。就有时候他唱片封面是自己画，然后吉他弹得好得不得了。上次问他说你是怎么学吉他，他说就 YouTube。啊，大家好厉害，好厉害！来听听看。 看着那一天离得越来越远，不记得默念叫谁的永远。在看着那一天也回家说再见，遗忘的黑夜在此刻还算看得见，只能像那风筝滑落坠落的飞，拥挤来的风呼过，想带走它却没能挣脱，依然被牵着追着走。总是在等着谁回头，那天的白云烙印在他心中，那白云烙印在他心中。 这是知更刘廷佐的作品，叫做《风筝白云》。他在今年发表了他的最新的专辑。嗯，对，刚刚那个电吉他也是他弹的， 对， 好厉害， 很好听， 真的厉害厉害。然后你放在 Sigur Rós 那个主唱的作品后面，我们立刻就可以 对照出来，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声音的叠加， 嗯， 跟某种音乐风格的毫不逊色。 对，真的，真的，嗯，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年轻人能有走出自己的风格很不容易，而不是就是追随的所谓的通俗流行。 嗯，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人真的非常有才华。 而且他们学习的对象不是只是局限于一地，嗯，是全世界。全宇宙都是他们学习的对象，真的太好了。好，下面 下一首，下一首介绍，这又是一首法文歌。 嗯， 那我想介绍的不是演唱者，而是这写这首歌的，他是法国60年代开始红的一位女的，现在叫做什么创作型的女歌手， 嗯， 她自己弹自己写她的歌。那她也唱了几十年，可是好像在法国外面知道他的人不多。 嗯， 他留下很多很经典的法文歌。那这首歌在一个专辑，就是有一位音乐作曲家，就为了向他致敬，就找了不同的法国的音乐人来唱他写的歌。 嗯， 那这首叫《九月》，我就觉得不管歌词或旋律真的是非常美。 嗯，听看喽。 Jamais la fin d'été n'avait pas aussi belle les vignes de l'année.Ronde pour raisin, on voit se rassembler au loin les hirondelles, mais il faut se quitter, pourtant l'on s'aimait bien. Quel 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s'en va, mon cœur s'arrête. Quel joli temps pour se dire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Portent déjà les couleurs de septembre et l'on entend de loin s'annoncer les bateaux. Beau temps pour un chagrin que ce temps couleur d'ombre. Je reste sur le quai, mon amour, à bientôtJoli temps, mon amour au revoir. Quel joli soir pour jouer ses 20 ans sur la fumée des cigarettes. L'amour nous reviendra peut-être, peut-être un soirDes tours d'un printemps. Quel joli temps, le temps de se revoir. Jamais les fleurs de mai n'auront pas aussi belles. Les vignes de l'année auront de beaux raisins. Quand tu me reviendras avec les hirondellesCar tu me reviendras, mon amour, à demain. 这编曲很简单，但是很好听。 嗯，这个作曲的法国的女音乐家叫 Barbara。 嗯， 那演唱的叫做我一下忘了他叫什么 ，Camilla Jordan。 他的声音也很特别。 对， 不过我听得像他自己唱自己歌的时候，就声音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哇，我们节目快结束了，好珍惜哦。下面这首歌， 下面这首歌是一个电影配乐。 嗯， 就前一阵去看了一个那个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波兰电影， 嗯， 叫做没有烟消的爱情，对，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首音乐， 嗯， 那他一开始这个电影里面，他把音乐就都放到情节里面，那他一开始是好像是一个民族的一个音乐，可是到最后他就女主角就变得到了法国演唱一个爵士版本， 嗯嗯， 那这首歌叫做 波兰文 叫。Trasel Duska， 嗯， 叫两颗心，那就是女主角自己唱的。 我们来听听看。 Dwa serduszka, cztery oczy, ojojoj. Co płakały we dnie w nocy, ojojoj. Czarne oczka, co płaczecie, że się spotkać nie możecie, że się spotkać nie możecie.Kiedy chłopiec chorzy miły, ojojoj. I któż by miał tyle siły, ojojoj. Kamienne by serce było, żeby chłopca nie lubiło, żeby chłopca nie lubiło.Żebym chłopca nie kochała, ojojoj. A ja chłopca chab za szyję, będę kochać póki żyję, będę kochać póki żyję. 听到这个是 波兰的 去看的没有烟消爱情的主题音乐，嗯， 对对，他这个电影很有意思，他真的一开始就说他们在采集一些那种民间的音乐，那就是好像是乡下的人，他们用他们很粗，他们讲很真实的嗓子在唱这些歌， 嗯， 然后到了以后变开始要变成那个像是共产党的那种叫做什么，样板歌， 哦， 他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他们逃出来了以后，到法国就是要追寻那个音乐的自由以后，就是 变 jazz 版本， 所以同样的一首歌，真的在不同的环境下，虽然是说旋律和歌词，但是的确在不同的地区、历史跟甚至人自己生命的年龄的诠释方法都可以完全不同， 完全像是不同的歌曲一样。 嗯， 今天云海带来音乐都好好棒，我猜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在这个下午三点到五点时间享受了一个很难得的很舒服的午后，然后不知道也许在开车或者就在家里面喝着气泡水，为什么我想气泡水，我想喝气泡水 咖啡红酒， 对，因为冬天大家我知道有些朋友都会泡壶热茶，但现在好像泡热茶好也可以了，总之呢很愉快的时光，咱们下次再来吧， 下次再来， 因为每次我都隔几个礼拜前就约他，然后他就要准备， 对， 认真的准备， 认真准备，然后还要算秒数排好， 真是太好的来宾了。我们最后要听到这首歌， 这个是一个西班牙，就最后放一首轻快一点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年轻的女流行歌手，唱，她叫做 Antes de Huir， 就是你要逃走之前，就讲有点像是要逃离自己的束缚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旋律啊什么的很轻快，一个墨西哥的女歌手，西班牙文歌，那很高兴今天又分享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音乐， 好期待，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你们之前去旅行，就是到去爬山这些事情，到了高海拔，台湾的高海拔， 对 对， 3000多，好像都没有讲到这些事情，下次可以针对这个来选曲。好高兴云海今天跟我们度过时光，然后也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假日时光，下回见， 再见大家， 拜拜。 Busco destellos de luces que puedan hacerme volver. Busco los rastros de huellas debajo de ramas también. Quiero cantar melodías para que se alivie mi ser. Quiero el reloj de mi lado y sentir que dejó.Tengo un dolor en el pecho que no te podría describir. Tengo un temor en el cuerpo que me alejó de sentir. Se me olvidó la manera de estar más alerta al caminar para mirar los detallesPasó porque se apagó la inercia